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21章， 罗宋不慌不忙，步伐往旁边一迈，他的身体迅速地平行移动，那席卷而起的飞沙走石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并没有将他打伤。幽狼兽眼睛有异样的光芒在移动，估计心说这种胖子还挺灵活的。放弃了飞沙走石，幽狼兽直接迈开了那健壮有力的四肢，目光锁定罗宋。幽狼兽后肢猛地一蹬，身体飞窜而出，爆发出了无比惊人的速度。那四肢踩在沙砾上留下的重重脚印，那瞬间冲开面前空气的庞大力感，让慕凡不禁暗想着，骑乘在他的背上会是怎样的感觉。幽狼兽瞬间爆发力是很恐怖的，速度可以一下子提升到比巨眼星鼠还要快，配合上这种冲击力再挥出爪子，足以瞬间将面前的生物给撕成两半。莫凡倒要看看那个自以为是的浮肿胖子要怎么面对幽狼兽这如此暴躁的冲击之爪。罗宋已经在远端，却发现幽狼兽几个踏步就追了过来，神色也有些慌张。 底部陷落， 罗宋迅速地完成了吐气星轨，双手重重地往地面拍去，霎时整个试炼场的地面出现了明显的蠕动。他们原本是坚硬的沙砾之土，在罗宋的地波控制下化为了柔软的泥沙之层，这些泥沙之层正在快速地往相反的方向波动，就像水流在逆行一般。幽狼兽的四肢奔跑之时出现了明显的下陷，陷入到了柔软的沙砾之中，这使得他奔跑的速度明显的降低了很多。奔跑速度受到土地柔软塌陷影响不说，这整个地面还是不停地往后拉扯。罗宋的控制力相当足，他可以将幽狼兽周围那一大片面积的土地都形成内陷，再配合上不断朝中心某点的波动拉扯，于是制造出了一个面积不小的流沙。流沙不停地往下陷入，幽狼兽则被不停地往最中央的位置上拖拽。 再快点，再快一点，跑起来！ 莫凡在远处暗暗呐喊了起来。流沙终究是缓慢的，假如速度足够快的话，是可以挣脱开流沙的吸力。一旦吸力小于奔跑力，流沙也不过是一个迟缓区域罢了。嗷的一声，幽狼兽仿佛被激怒了，仰着威武的脑袋咆哮了一声。就在这时，幽狼兽重重地迈开了步子，四肢强行从塌陷的泥土之中抽了出来。他开始加速奔跑，四肢交错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前肢后肢快得已经看不清了。他在和流沙赛跑，流沙始终保持着那个速度在往后拖拽，幽狼兽却在愤怒之中越跑越快。终于流沙不再对他造成完全的障碍，幽狼兽凭借着强猛的爆发力飞出了流沙陷阱，那健壮的身躯更如一柄箭矢朝着罗宋飞驰过去。 该死，本来不想暴露太多的，既然这畜生和这小子这么不识趣，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终结魔法。 罗宋意识到小小的土系不能够降服这只凶猛的幽狼兽了，于是快速地移动到了试炼场的另一个方位上。估计是有些慌乱的缘故，这一次挪动使得罗宋很狼狈，身体不稳地摔了一脸泥。重新爬起来的罗宋脸上也有了懊怒，他开始排列星云之中的星子，星图缓缓地在脚下显现。罗宋那双眼睛已经充斥着对幽狼兽这种奴仆级生物的藐视和嘲弄。敢与我竞争，那就给你点教训吧，让你第一次召唤的东西直接变成一具尸体。 什么？中间魔法？ 那名女考官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原本两人之间的战斗在大家看来只是一项考核而已，他们想借此看看两人的实力如何。可是当他们看见罗宋已经排列出星图之后，脸上的表情彻底变了。那位李管家看到这一幕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还以为罗宋少爷能够凭借着土系就考入明珠学府，最后还是这么早地暴露了他真正的实力。 是冰系，终结的冰系魔法。 雪白色的星图宛如一个硕大的雪花双图，就那样印在罗素的脚下。整个试炼场的空气都好像凝结成了冰，那刺骨的寒冷衣物根本难以抵挡。地面不停地被冻结，成片成片的冰霜朝着四周蔓延开。 冰锁！ 罗宋眼睛里带着几分嘲笑，吐出技能名字的那一刻，他面前的冰冻大地竟然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给撑裂开了。裂缝之中，一道道冰白色的凝冰锁链豁然窜出，它们发出了犹如寒铁碰撞的金属声音，迅速地交错在了罗宋的面前。锁链粗壮如碗口，一链链漂浮着，只要罗宋一声令下，这些寒冰锁链必定将幽狼兽给狠狠地锁死。 只能说算你不幸遇到了我罗宋，如果你的召唤兽能够活下来，就算我手下留情了。 在罗宋的眼睛里是看不到一点同情的，敢跟自己竞争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住手！住手！ 那位姓黎的考官出声阻止，然而罗宋并没有停止，只是一脸趾高气扬的道： 战斗本来就没有手下留情的说法，就当我给这个家伙一个教训，哼，以后他就会牢牢记住了。 李考官已经冲入了考场，原本罗宋以为他会阻止自己，却发现他是往那个黑衬衫的屌丝那里去的。 莫凡同学，少安勿躁，少安勿躁。 这个时候，那位肖院长也站了起来，语气平和地说道。罗宋愣了愣， 啊，什么情况？他们是在劝那个召唤系屌丝住手。 罗宋目标本是幽狼兽，当他转向莫凡那里的时候，一下子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紫色，绚丽璀璨的紫色星图就绽放在这个家伙的脚下，无数的雷电在他的周身缭绕，他的手指着天空，也指着自己头顶。罗宋一抬头，猛然间看到一团雷云不知道什么时候笼罩在上空，那即将劈下来的闪电持续在雷云上打转，随时都会狠狠地轰下来。罗宋整个人就跟浸泡在冷水当中一样，凉汗从全身每一寸肌肤冒了出来。天哪，那是中阶的雷系魔法霹雳，罗宋可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啊，这霹雳落下来能将他直接给轰成肉酱啊。 敢对我的狼动手，我就直接把你灭了，死猪！ 莫凡冷冷地对罗宋说道。 他娘的，我都答应唐月老师要低调了，谁知道还没入学就碰到一个这么能装的人。兵器中间了不起啊，就非得逼老子动粗是不是？ 莫凡一直觉得自己已经很能装了，没想到此人比自己更能装，完全忍不了啊，场面一下子变得无比紧张。那几位考官老师一个个估计也是下巴都砸在桌子上了，前一秒还是两个初阶的学生在比试切磋，下一秒直接中阶魔法剑拔弩张。那位李管家已经都差点晕过去了，他其实是知道自家少爷实力的，心里也就希望自家少爷能够低调一些，谁知道直接踢到铁板了。那个看似很普通的召唤系学生竟然也是一个隐藏了中阶实力的怪胎，这下真的把脸给撞肿了。罗宋哪里还敢再持着那中阶魔法，两腿有些发软地收回了那凝冰锁链。莫凡看到胖子这么识相，也就不跟这家伙一般见识了，雷气之力迅速地收回，天空中雷云也渐渐地消散而去，一下子恢复到了那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小狼狼快过来，表现得不错，表现得不错呀。 莫凡朝自家幽狼兽招了招手，幽狼兽很听话地跑了回来，那双原本还有几分漠然的眼神在这个时候却多了几分恭敬之色。对召唤兽而言，主人强大自然是最大的荣耀。 好了，只是一个考核，没有必要这么动火气。莫凡同学，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一个雷系终结魔法师为何会选择修召唤系，但我们是很尊重学生选择的。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明珠学府的召唤系新生。 肖院长脸上还是带着那不温不火的笑容。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22章。 那胖子真是的，年纪轻轻非要那么冲动。明珠学府人才济济，在这里来装迟早要被雷劈呀。那罗宋黑着脸走出了试炼场，脸上再也没有之前那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傲气了。 小胖子，你也入兵系学院吧，开学初你就上了重要一课，对你来说是好事。 肖院长说道。 我 罗宋那个气呀，本来就是随便踩着入明珠学府的，结果好像被人勉强收留似的。蒋云明是对莫凡非常满意了，他起初还担心一个第一系觉醒了召唤系的魔法师会非常狼狈的，尤其是对草根学生来说，召唤系就是一个废系，要培养起来校方这边估计要付出很多资源来了，这样的学生收进来对他们召唤系来说未免有些鸡肋。如果是中阶魔法师那就不一样了，中阶魔法师本身有一定的实力，也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在召唤生物上多烧一些资源，将召唤生物养得更加强大。 你是来自博城？ 肖院长缓缓地摘下眼镜，目光注视着莫凡。在确定收这名学生的时候，肖院长才注意到这名学生的档案属地是博城。博城经历了巨大的灾难，这是全国都知道的，国家对博城的考生也有优待，这次明珠学府就收了一名博城的学生。尽管和全国的学生比起来，这名来自博城的考生并不是特别的优秀。嗯，莫凡点了点头。 挺好的，从你身上我看不到一点灾难后懦弱的阴霾。 肖院长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了。莫凡耸了耸肩，开口问道，我能直接住校了吗？ 可以。 心下已经考入浙江学府，莫家庆忙于工作，莫凡也是没地方去，还不如早早的待在学校里补充一些知识，也没啥行李包裹，莫凡直接去登记入住了。莫凡一离开，召唤系主任蒋云明看了一眼院长肖炳森， 这学生蛮有意思的，好好培养。 肖院长笑着说道。蒋云明没太听懂院长这句话的意思，但肖院长已经缓缓地站起身来，背着手离开了。 院长的修为极高，他或许看出那名学生还有什么隐藏的东西吧。 那名女考官看着肖院长的背影道， 还有隐藏？我倒觉得没那个可能，仅仅是肖院长有一颗仁慈之心，对从灾难中活下来的坚强考生多一份关心罢了。 那位秃顶的考官说道。开学就在9月1号这天，非常标准的开学之日。莫凡早已经在宿舍里待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对明珠学府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明珠学府其实分为两个校区，一个是容纳大一新生和初阶老生的明珠轻校区，一个是唯有跨入到中阶才有资格进入的明珠主校区。主校区自然不用说，是整个明珠学府的真正核心，这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魔法师，同时也是竞争相当激烈的地方。轻校区的环境相对公正一些，聚集的是每一届入明珠学府的新生，以及那些没有突破到中阶魔法师级别的老生。一大早，莫凡刚爬起来刷牙洗脸，迎面走进来一个长相相当俊美的男子，一头有稍微烫过的卷曲半长发，一张童话故事里标准的王子脸，一身纯白色的简单运动装。莫凡满嘴泡沫的看着这第一个到的舍友，心中默默的骂了一句， 我去，这货差一点就帅过我了。 哟，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来的。自我介绍下，我叫赵满岩，主修光系。 赵满岩笑容很和煦，看上去很友善的样子。哦，我叫莫凡。 哼，你还是先刷完牙吧，我整理下东西。有点脏啊，这宿舍。 赵满岩选择了和莫凡对床的位置，这个位置是挨着阳台的，一眼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以及对面那一栋充满无限春色的女生宿舍。莫凡洗漱完毕之后便和赵满岩攀谈了起来。 你是召唤系的？这么说那位学姐说的没错，我们宿舍应该是一个混系宿舍。 赵满岩一脸无奈地说道，一个宿舍可以容纳六个人，正常情况下校方都会将同系的学生安排在一起，方便他们交流，但不是每一个系的学生人数都可以被六整除，这就导致了宿舍会出现混系的。 莫凡兄弟，中午我约了那位学姐吃饭，就先走了。 赵满岩甩了甩头发，潇洒地离开了。赵满岩刚走没多久，又有两个人走了进来，也不知道是比较怕生还是为人就是清高，他们两个都没有跟最早在宿舍的莫凡打招呼，自顾收拾他们的床位。到了下午，一个染着红色头发的高瘦男子便出现了，这人丝毫没有掩饰他是火系学生的意思，一走入到宿舍便像领导一般扫视了整个宿舍一眼。 这个床位是谁的？ 红发男指了指道，我的。莫凡从阳台走了进来。 你是什么系的？ 红发男生问道。召唤系。 哦。 红发男怔了怔，显然没有想到莫凡会是非常稀有的召唤系法师，而那两个自顾收拾东西的沉默寡言舍友也不由得抬起了他们的脑袋看了莫凡一眼。 这个床位呢？什么系的？ 红发男生指着赵满岩的位置道。光系的，莫凡说道。红发男生点了点头，大步走到了赵满岩的位置上，一下子就把自己背着的大书包往那个床位上一放，随后就将赵满岩的东西给扔到了一边，并且扬着嘴角道， 嗯，现在是火系的了，自我介绍下，我叫陆云征。 莫凡看着那一堆被扔到一旁的行李愣了好一会儿，这个陆云征好是嚣张啊，就这么把别人的床给占了。吃过晚饭，莫凡就收到了短信，要到班级里去集合，算是开新生会。到了指定的教室，就在莫凡幻想着能够看到一大票白花花、活力四射、青春动人的女同学的时候，空旷的教室里没有一个人。 我来早了？ 莫凡满目无聊地在空旷的大教室里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马上到了开会的时间，整个教室依然只有莫凡一个活人，这让莫凡有些坐立不安了，自己走错地方了吗？刚要起身，他意外地发现那位召唤系系主任蒋云明走了进来，蒋云明刚要跟莫凡说话，教室外面就传来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六名男生急急忙忙地跑进了教室，这六人行动一起，很明显是同一个寝室的。 正好，人都到齐了。 蒋云明看了一眼整个教室坐着的七个人，轻描淡写地说道。咚，莫凡的下巴差点砸在地上。 哎，尼玛，人都到齐了？全系新生就七个人，你还葫芦娃正好够了是吧？ 召唤系可以说是所有学系中最与众不同的，上课方式也和其他系有很大的区别，基本上对你们是放养状态，除了每个星期几堂重要的课程之外，你们就自己培育召唤兽，要是实在无聊没事做，到别的系的课堂上去坐坐也行。 系主任蒋云明很直截了当地说道。莫凡张了张嘴，随后又点点头，这还真是自己想要的，毕竟自己是一个兼修四系的男人，时间宽松才能够全部都宠幸到位。 我们学院一直都有一个对我们召唤系特别的迎新节目，这事儿啊，应该是你们接下去要面对的头等大事，表现优异的前两名会得到一瓶炼兽之血。 蒋云明继续说道。一提到炼兽之血，那六名召唤系男生们就雀跃了起来， 眼睛里绽放出渴望的光芒。那个炼兽之血是干嘛的？莫凡弱弱地问了旁边那名矮小的正太。 你不知道啊？ 那名正太一脸怀疑地看着莫凡，好像在问兄弟你是不是走错戏了。 炼兽之血可以让你的召唤生物进行一次洗髓，实力也因此大幅度的增长，这比使用自己的魔法去慢慢喂养提升的速度要快很多很多，甚至有一定可能让本身就处在奴仆级巅峰的召唤生物进阶，当然了，这个概率比较低。 蒋云明直接解释道，莫凡点了点头，算是明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23章。 贾老师，您说的迎新节目是什么？这炼兽之血要怎么分配？要不大家把召唤兽都召唤出来对比一下，谁的强就给谁。 坐在最中间的那名头发油光闪耀的男生说道。 海大夫，规矩不是你说的算，迎新节目是什么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这有可能让你们成为我们全校新生的焦点，也有可能让你们成为全校的笑柄。 蒋云明脸上浮起了一个神秘的笑容，却并没有给大家说明那个所谓的节目究竟是什么。莫凡也好奇这位他们召唤系新生准备的特别节目究竟是什么。炼兽之血这东西莫凡也很想要，自己的那匹幽狼兽实力其实算蛮强的了，可这对莫凡来说远远不够，既然能够有能够让其强化的特殊血液，那自己肯定要争取啊。进了学校就是为了抢资源，绝大多数魔法资源都掌握在了各个势力的手上，像自己这种一穷二白的魔法师，若连学校的资源都抢不到，真心没法和别人比了。带着那份对迎新节目的疑惑，莫凡回到了自己那个鱼龙混杂的宿舍，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个问题的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时候旁边的赵满岩却笑了起来，开口道： 莫凡兄弟，我听说你们召唤系有大麻烦了。 大麻烦？什么意思？莫凡没明白赵满岩的话。 我可是从学姐那里听说的，就是迎新节目。 赵满岩说道。我正纳闷这事儿呢，你跟我说说。莫凡眼睛一亮，没有想到赵满岩这里居然有信息。 是这样的，历届明珠学府呢都会在迎新大会上举行一场斗兽大赛，全校师生们都将坐在我们清校区最大的斗馆之中，在斗馆的超大铁笼内会放有一只怪兽，所有的新生可以自发地走入这个大铁笼里边，与这只怪兽进行战斗，就相当于啊向全校学生老师们展示自己的实力。 赵满岩一边修着指甲一边说道。斗妖魔？莫凡眼睛微微一亮，这大学学府就是有意思，入学没多久就在全校师生瞩目的场合下直接跟妖魔面对面战斗，太尼玛刺激了。 那是什么妖魔呀？ 莫凡追问道。 谁说是妖魔了？ 赵满岩挑起了眉毛继续道， 斗的这个兽啊就是用你们召唤系新生的召唤兽。 莫凡嘴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大的 O 型，宿舍其他几个人也都看了过来，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 啊，他娘的，学校这不是坑我们召唤系吗？ 莫凡立刻骂道。 谁让你们召唤系是最为特别的一系啊，其实啊我还蛮羡慕你的，能够在全校老师面前展现自己召唤兽的强大。 赵满岩大笑了起来，莫凡哭丧着脸，总算知道蒋云明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了。全校举行新生斗兽仪式，兽就用他们新生召唤系的兽，亏得学校想得出这种方法来检验学生。在知道有斗兽的时候，莫凡心里是很开心的，正好自己好久没有跟妖魔战斗了，结果竟是这样一个安排。 这何止是刺激呀、啊、简直丧心病狂了好不好。带着这蛋疼的节目，莫凡心里边更是纳闷了，能够进明珠学府的多半都是实力强硬的，基本上不会看到妖魔腿软的那种人存在，自己的幽狼兽战斗力是不弱，可也架不住这全校新生这样轮呢、啊、看来呀、啊、炼兽之血不是那么好得的了。 你呀、啊、自求多福吧，不早了，我先睡了。 赵满言拍了拍莫凡肩膀，带着一个坏坏的笑容爬上床铺去了。莫凡一脸苦笑，刚要爬上床的时候，他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看了一眼已经躺在上铺的赵满言，疑惑的道，那个叫那个红头发的家伙呢？ 他应该申请换宿舍了吧，没啥。 赵满言淡淡的说道。莫凡看了一眼宿舍的其他人，发现他们一个个眼神怪异，好像有些怕赵满言的样子，更是闭口不谈这件事儿。从另外三名舍友的表情就可以猜到，事情估计没有赵满言说那么简单，这让莫凡也很诧异。这个赵满言貌似并非只是高颜值，本事也不小啊。莫凡也没有去探问，现在困扰着他的可有一个相当头疼的问题，同是召唤系里的另外六个家伙，看上去都不像省油的灯，我要怎么从这个争夺中夺得炼兽之血呢？还有我的小狼狼太可怜了。夜深人静，莫凡还是老样子，爬到了一栋教学楼露台上明修。召唤系的明修其实就是一个无限喂养的过程，将自己召唤系星辰的魔能全部作为供养召唤兽的食物，通过吸收魔法师召唤系魔能的召唤生物，他们自身实力成长的也会变得快上很多。莫凡的魔能恢复那是相当快的，小泥鳅坠那二倍的修炼速度加成，也意味着莫凡的魔能恢复速度也达到了二倍。本身莫凡就已经达到三级的召唤系星辰了，提供给自己幽狼兽的能量绝对不少。在学校这两个月时间，莫凡每天都能用自己所谓的召唤系魔能喂养着幽狼兽，却也没有发现幽狼兽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嗷的一声，莫凡冥修之时，忽然与幽狼兽有着特殊相连的精神烙印处传来了幽狼兽的啼叫声，这声音有点像是在挑衅着什么。嗯，这家伙又在战斗吗？莫凡有些诧异的道。召唤兽是无法永久停留在正常位面的，而本身就栖息在次元召唤位面的他们，其实一样存在着巨大的生存挑战。那片看上去无比贫瘠的大地上，每一只生物都在很努力地活着，都在不停地与其他生物厮杀。有很多次莫凡将幽狼兽召唤出来的时候，他都是伤痕累累。那几次算是莫凡重新对召唤兽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以前莫凡是觉得召唤生物随时都在待命，只要召唤他们必然会出现，然后全力出战。事实上，所有从次元位面呼唤过来的这种召唤兽，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跟魔法师们达成的协议仅仅是魔法师为他们提供魔能的喂养和一些强化，他们可以在魔法师呼唤的时候到这里来为你战斗。莫凡自己在潜心修炼的这两个月里，幽狼兽战斗了应该不下十次了，基本上是伤好了之后，这货就去找别的生物打架。说实话，莫凡真担心哪一天这货就直接死在召唤位面里了，那样莫凡就需要重新精神烙印一只幽狼兽，那是很耗费精神的，而且那么长时间的魔能喂养就白喂了。召唤兽在那个位面的战斗，魔法师是一点都帮不上的，能做的仅仅是好好冥修，确保召唤兽结束战斗之后能够马上为他们提供魔能。这些魔能不仅是他们重要的修炼粮食，更可以令他们治愈的速度加快。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幽狼兽的战斗终于结束了，精神烙印变得非常弱，由此可以判断自己的幽狼兽已经处在生命极其虚弱的状态。 我的天哪，你可别死啊。 莫凡吓了一大跳，就没见过这么好斗的召唤兽，都被魔法师包养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做一只安静的美狼纸不好吗？ 莫凡不敢多想啊，急急忙忙通过精神烙印给自己的幽狼兽输送魔能，但愿这些魔能可以将他从死亡边缘给拉扯回来。泛着月色光华的召唤系魔能没多久便消耗殆尽了。让莫凡稍稍安心的是，幽狼兽气息终于有了一些回声。 我把你召唤过来，带你去学校医务室，那里有治愈系的老师，可以给你疗伤。 莫凡与自己的幽狼兽沟通道。莫凡可以肯定，他现在一定是受了重伤，相当严重的那种，不及时治疗依旧会有生命危险。莫凡都已经要衔接七颗召唤系星子了，精神烙印那里却传来了幽狼兽的反对。 我的狼兄弟，你要自己愈合那得多长时间呢？要是这个时候再遇到对你有敌意的生物，你可死定了。 莫凡有些焦虑地说道。没过多久，幽狼兽就传来他躲在很安全地方的精神信息。莫凡一阵哭笑不得，自己怎么就找了一只这么傲娇的幽狼兽啊？都尼玛快死了，还要坐等伤势自愈？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24章。一整夜莫凡都在为幽狼兽提心吊胆，到天亮的时候幽狼兽的气息才平缓了起来。莫凡将刚刚恢复没多少的魔能全都输送给了幽狼兽，幽狼兽已经沉沉的昏睡过去了，恐怕有阵子是醒不过来了。 哇，还活着就好。 莫凡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看来炼兽之血是没希望了，他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法再战斗。 幽狼兽这一次伤得太重了，很长时间都未必恢复得过来，这样的话自己只能够放弃斗兽大赛了。迎新之日终于到来，这一天绝对是整个青校区最盛大的节日。那些已经在学校里待了有一些时日的老生们，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可以看新生们出糗的好节目。而新生那边呢，不少自持实力不凡的学生也在暗暗等待着这能够一跃成为全校焦点的绝佳时机。或许这里每一个学生都是他们所在地区的骄子，可到了明珠学府，很容易就被淹没在成堆成堆的魔法天才当中。 都打听好了吗？那七名召唤系学生的召唤兽。 食堂里四五个男生坐成了一团，正在秘密讨论着什么国家大事办。 我打听的差不多了，那个叫海大富的家伙是白凯战哲，战斗力啊不会输给一只成年的妖魔。郑兵小的是一只炎魔士，力量与防御都相当强大的召唤兽，然后还有一只石骨妖。 看上去很是机灵的一个男生说道。 石骨妖，这东西可相当不好惹呀。 其中一人惊呼了起来。 不好惹就别惹，反正啊还有一些对付起来不会太麻烦的。 那个领头的男生说道。 还有一个好像叫莫凡的召唤系学生，我至今没有打听到他的召唤兽是什么，他正好又和那六个不是同一个寝室的。 那个机灵的家伙说道。 那没影响，我们就找软柿子捏，击败了其中一只召唤兽的人或者队伍，学校是会有大奖励的。 对啊，不然我们费那么大劲儿去了解敌情干嘛？ 奖励什么的我李俊威还看不上眼，那雷系的家伙竟然敢跟我争秦小棉。 李俊威啊，你就是喜欢这种乖乖巧巧的美女，我不一样，我喜欢木奴娇。 我靠，木奴娇谁不喜欢呢？入学那一天多少人看她看到流鼻血了。 对呀，那简直是至高女神好吗？ 这一天全校讨论最多的自然是下午开始举行的斗兽大赛，数年来这也是明珠学府青校区最有看头的节目了。校园各处都挂着一些印着召唤兽的彩带，并且听说在学校社区的入口处还有往届在斗兽大赛上表现非常出色的几位学生的大海报，看上去帅气的不行啊。一大早莫凡就整理好自己的戎装，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精神帅气一些。 换个角度来看，召唤系学生也是这次大赛的主角。幽狼兽还在沉睡之中，莫凡觉得自己基本上没戏了。原本这会是一个向全校展示自己才貌双全的绝佳机会，现在就只能够变成尽情地显示自己帅气逼人的一面了。 莫凡兄弟，看在我们同个宿舍的份上，剧透一下你的召唤兽吧，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 舍友张平谷挑着眉毛问道。没什么好藏的，一只幽狼兽，莫凡很直接地说道。旁边和莫凡一样骚包的在收拾自己着装的赵满言转了过来，小小的惊讶了一下道， 幽狼兽算是初阶召唤师们的最爱了呀，而且这家伙的战斗力比普通的成年妖兽还强几分。 竟然是幽狼兽，估计我们宿舍全部加起来都打不过你一个。 张平谷一脸苦笑地说道。 呵呵，不要用你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人。 最迟来的苏龙冷言冷语的道，现在莫凡宿舍一共就五个人，比较聊得来的是和莫凡对床的赵满言。张平谷是一个比较没脸没皮的家伙，和谁都不计较，和谁都能够嘻哈几句。苏龙则是最后到来的，这家伙眉宇间自有一股傲气，张平谷一开始很热乎地去与之交谈的时候，就被苏龙一个冷眼给吓回去了。另外两个，莫凡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记住，反正从入学的第一天，他们就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比较沉默，又不主动和别人打交道。对于这种人，除了张平谷跟他们比较熟悉之外，莫凡和赵满言两个都当他们是不存在的。 祝你好运。 赵满言收拾好自己了，拍了拍莫凡肩膀就出门去了。莫凡也不能干别的，只能够默默等待惨绝人寰的迎新大赛的到来。一同到了青豆馆，莫凡便和舍友们分道扬镳了。召唤系学生是这次大赛的主角，自然要提前到后台进行一番准备。青豆馆建造的非常恢宏，里面更有比足球场还要大上几分的决斗场地，往常这里会作为盛大比试的场馆，今天这里面的决斗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结界之龙，被称之为斗兽铁龙。斗兽铁龙四面是呈现阶梯式的坐席，坐席排排列列，密密麻麻，估计容纳个一万人都不成太大的问题。这样的超级斗馆估计也只有明珠学府这种财大气粗的才建造得起。学生们已经陆陆续续进馆了，从吃过中午饭就开始排队，人潮便已经将这隆重的气氛给烘托了出来。到了下午三点左右，整个场馆都坐满了学生，一张张年轻充满朝气的脸庞，一双双白花花的妙龄美腿，你是真的难以在社会上再看到这么一大票的年轻女孩出出入入了。 妈的，好多人啊，感觉好紧张啊。 后台处杨毅一脸不安地说道，将脑袋往场馆里一看，人山人海都是陌生的面孔，这还仅仅是场馆其中的一面的人，这样看过去就让人心脏快速跳动。当置身在整个场馆的中央，四面八方被一双双眼睛包围的时候，那一定会紧张的连自己学什么戏都忘掉。 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喜欢这样的场合，今天在社区，在食堂，在来场馆的路上，都能够听到他们在讨论我们的召唤兽，还有几个竟然说随随便便就把我们的召唤兽给灭掉，我就笑了，我的白凯战者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碾压。 海大富满脸兴奋地说道。郑冰晓就站在一旁镇定如常，其他三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不过从他们眼睛里偶尔流转出的自信光泽可以判断，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期待这一次斗兽大赛。明珠学府本就从全国各地筛选出精英魔法师来，若是能够在这样的领域里脱颖而出，那不就是更好的证明自己了吗？到了大学学府，有谁不意气风发，有谁不想光彩夺目呢？ 在我演讲之前，我想先向你们确定一件事。 仪式开始，首先在这样上万人场馆上讲话的人，自然是那位肖院长。 假如你们只想做一个在社会上受到人尊敬，拿着相当高的俸禄，过着高品质生活的魔法师，那么我要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来错了地方。明珠学府中走出来的魔法师，必定是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必定是能够担当起守护人类使命的英雄。假如有谁只追求的是前者，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一张明珠学府的毕业证书和介绍信，让你过上这种生活。请不要占用我们明珠学府一个宝贵的名额。财富名声我们并不缺，缺的是一颗追求至高魔法的永恒之心。 莫凡就在后台处，离肖院长讲话的地方并不算远，他很留心地观察了周围人对肖院长这番话的反应，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闪烁着的。这番话也太霸气了，在每个人都追求着名誉财富的时候，这位院长告诉在座的所有人，拿到明珠学校的毕业证书就意味着得到了这些，但是能够考入到这个全国著名魔法学府的学生们，他们想要的仅仅是这些吗？在至高的魔法面前，任何名利都是浮云。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金飞西比生产队。第125章， 今天就是你们尽情展示自己能力的时候，先请上今日的七位主角，他们是召唤系的新生。 肖院长话并不多，更没有让其他领导挨个讲话，果断地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或许一开始还有很多新生会抱着自己刚来大学要低调行事的心态而不参与到这次斗兽大赛之中，但听完那番话，恐怕很多人都按捺不住了。他们本就在魔法高考那关上灭掉了当地所有的竞争对手，那么为何还要夹着尾巴呢？学校呢提供的稀有资源是不会无缘无故落在你这个默不作声的人头上，这个学府需要的是竞争，狠狠的竞争。葫芦娃七兄弟在全场的呼声之中步入到了大高台前。 或许很多人会有所不满，凭什么他们召唤系一入学就成为焦点？没关系，击败了他们，你们就是今日真正的主角。 肖院长高声说道，整个斗馆一下子就沸腾了，尤其是那些新生们，他们一个个迫不及待，恨不得马上跳到赛台上大战一场。 呀，怎么是他？ 土系的特定坐席区域，一名长相甜美温婉的女孩满脸诧异地看着赛台上召唤系的学生。 小明，有你认识的人吗？ 死皮赖脸坐在女孩旁边的李俊威挑起眉毛问道。 也不算认识。 秦小棉又摇了摇头，确实算不上认识，当初这名男子到自己师父的店里觉醒的时候，估计他都不记得自己这个女学徒的模样。只是秦小棉很震惊的是，这名无比年轻的审判员介绍来的青年竟然和自己一样是刚入明珠学府的学生。 师父， 秦小棉急急忙忙掏出了手机，给他的师父郭立宇发了一条文字信息。 什么事啊，徒儿？ 觉醒师郭立宇很快就回复了。 我遇到一年前在我们那儿觉醒的那名很年轻的中阶魔法师了，就是审判员介绍来的那个。 秦小棉快速地拨弄着手机道。 在哪儿啊？你不是在学校吗？ 对呀、啊。他竟然也是明珠学府的新生，而且他好像考的是召唤系。 我了个去，这小子召唤系才觉醒一年，他就靠召唤系考到明珠学府去了。 郭立宇那边马上发来一串的惊叹号。 是啊是啊，这个人好强啊。 那你就去认识认识人家呗，谈个恋爱什么的，审判会出来的多半前途不可限量啊。 师父， 你说什么呢？ 秦小棉这小脸刷的一下子红透了，小嘴呢喃起来。这一切自然是落在了李俊威的眼里。李俊威的目光一下子锁定了那七名召唤系学生中唯一一个还不知道任何信息的家伙，脸上已经冻出了霜来。 秦小棉就是我的菜，谁敢和我李俊威抢，都让他死得很惨。 是他？哼。 同为土系的坐席上，一个身材显得几分浮肿的男生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此人正是罗宋。他可不会忘记莫凡那张脸，只是今天这个场合，罗宋是不会跟莫凡这个家伙摊牌的。一个和自己一样在入学第一年就已经是中阶法师的人，必定是一个相当难对付的家伙。罗宋很清楚自己跟莫凡得慢慢的玩。至于这斗兽大赛，罗宋是不屑参加的。要让他拿出真正的实力，一个人就可以灭掉召唤系的所有召唤兽。另一边雷系的座位上，一名头发立起的青年瞪大了双眼，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整个赛场上最中央的那七名召唤系新生。 徐昭婷，你怎么了？ 一旁的女孩不由地问了一句。 徐昭婷。 女孩再推了推徐昭婷的胳膊，徐昭婷这才回过神来，可脸上的表情还是在刚才的震惊之中留下了一片呆滞。 你怎么了？ 女孩关心地问道。 没什么，就是看到了自己的老同学了。 徐昭婷缓缓地说道。 老同学？你是说那七个召唤系的新生里面有你的同学？可就算这样，你也没有必要像丢了魂似的吧？ 女孩说道。 你不知道他以前的事情，所以不会像我这样。 徐昭婷一脸苦涩。 那你说说看，召唤系虽然是很特殊，在初阶也有可能是最强的存在，但这并不代表将来他们就一定比我们强啊。我们雷系从来不惧任何系别。 女孩带着几分小骄傲地说道。徐昭婷摇了摇头道。 这么说吧，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召唤系。 不是召唤系？我不明。 骄傲的女孩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脸上的表情跟许昭婷刚才一样，尽是不敢相信。 你是说他主修的不是召唤系，他是一个中阶魔法师？ 许昭婷点了点头，目光再一次落在了莫凡的身上。说实在的，很早的时候许昭婷还有些不服莫凡，觉得他才是整个年段的骄子。可后来许昭婷没有一点这个心思了，无论是莫凡在历练的表现，在穆氏家族双系的展现，还是在灾难时那冷静的应对，都是他许昭婷远远不及的。而现在莫凡更是以一个召唤系学生进入明珠学府，许昭婷真的很希望那个人不是莫凡，偏偏确定了很多遍他的确就是莫凡之后，许昭婷不得不接受这个惊人的事实了。 那他以前是什么系啊？我听说中阶魔法师需要排列出非常复杂的星图，就算有人很早突破到中阶级别，那也未必能够释放中阶魔法，他应该还不能使用中阶的技能吧？ 那女孩急忙问道。许昭婷摇了摇头，没有再回答。许昭婷并不想说太多有关莫凡的事情，既然莫凡决定隐藏住其他系以召唤系示人，自有他的用意，自己去说穿的话就太不尊重这位曾经救下博城的人了。女孩发现许昭婷并不想说过去的事情，于是低声问道。 你跟他也就一年多不见，他召唤系如果是刚学，那实力不怎么样吧？ 应该不会太强。 徐昭婷点了点头。 那么你们谁先来？ 肖院长微笑地看着七名召唤系的学生。 我来。这班家伙一个个想拿我们的召唤兽打响自己的名声，我就叫他们一个个趴在地上。 海大富当仁不让道。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海大富迈开了步子，朝着斗场的最中央走去。在铁龙结界的入口处，想要挑战的人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一个个迫不及待。 海大富目光扫了一眼那几个排在最前面的学生，见他们都在争抢着谁先上的问题。 你们几个渣渣一起来吧，免得浪费时间。我们导师会统计我们把关时的挑战者人数，并列入到年末考核成绩之中，都是给我填数据的，分什么先后。 海大富那股子傲气没有丝毫的掩饰，更是一点都看不起别的系的学生。 臭小子，你说什么？信不信我一招就把你的破召唤兽给灭了？ 染着蓝色短发的青年相当不爽地说道。 你那召唤兽要能够碰到本风系爷爷的衣角，我就认你做大哥。不过我不收你这种废物小弟。 海大富不以为然地说道。海大富的话语一下子激怒了抢在挑战队伍最前列的几名男生，很快这最前面的四人一起跳入到了铁笼结界之中，一副怒不可止的样子。 才四个，完全不够给我召唤兽塞牙缝的。 海大富嘲笑着，稍稍向前迈了一步，海大富闭了眼睛。月色的华光在海大富周围若隐若现，他们先是一道道星星之芒看似随意点缀，在海大富意念掌控之下，他们迅速地连成了一条次元星轨。星轨破开了空间，打通了一个位置的世界，一股黑暗混沌冰冷的气息从这道次元裂痕内如潮水一样涌出，形成了成片的乱流，在海大富周围翻卷着，脚下的尘土扬起，灰蒙蒙之中可以看到裂缝之中突然钻出了一个钢铁之躯，它的肩、背和四肢都有着非常锋利的棱角，就好像一只全身上下都武装着可以切割敌人的利器。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